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各位好，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在香港的应佣被虐事件。好，其实在香港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士，他们的人数呢，据资料统计，在2013年是达到了31万之多，香港700万人口，31万并不是一个少数，可以说在这个如果按照社会族群来划分的话，是相当大的一个团体，这除了这个香港本地人之外哈。但是长期以来有在香港生活的经验的朋友，或者说到香港来旅行的朋友，会发现他们在香港的社会属于一个隐形人的一个地位啊，人数很大，但是很多人是处于一个视而不见。如果你在周末的湾仔啊或者维园经过的话，你经常会看见有许多的南亚裔的人士在街边聚会，通常是席地而坐，或者说呢是在一些免费的公共空间在这边野餐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娱乐啊，人数之多哈，让你突然想说香港哪里，这些人平时都在哪里，他们怎么样又一下子出来。 是，要是第一次来香港见到这样的场景呢，确实是感到会有一些意外哈，就会想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他们会尤其是在周日会集体出动集体行动。其实我后来翻过一些资料哈，当时也是有人建议说那不如开放一些学校，反正你周日你也不上课嘛，你可不可以开放给非佣们，就是拜佣们进行一些活动。但是据说他们自己不愿意，他们喜欢比如说在维多利亚公园啊，在中环啊，在一些银行总部的这个楼下， 主要第一地方要够大，第二要免费，这个非常重要。 没错没错，所以呢现在虽然说外佣你说是隐形人，但是隐形人他们爆发出一些大的新闻，你就不仅仅是全程关注的问题了，就甚至外媒包括内地台湾很多的媒体都在关注这样一个事件。那其实呢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就曾经讨论过，也是一起外佣遭到了香港本地的这样一个雇主的虐待和禁闭。但是呢现在爆发的这样一起呢，看起来是比那起要严重的多得多。那现在这个叫做应该是 Ervina 吧， Ervina 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女佣呢，44岁，被44岁的姓罗的一个女雇主，然后呢是被她打的呀，你会看到电视画面 鼻青脸肿， 基本上全身 认不出人了， 你是看不出一处是完好无损的。 而 且她是打到是丧失了劳动能力，所以呢才辞职，没有办法才离开。但是非常吊诡的是，打成这样他没有主动的报警，这个也是让大家是有一点起疑心的地方。为什么你之前没有找你的同伴、中介公司和你的朋友们相帮助，甚至是邻居们，因为他们居住那个将军澳的那个花园，其实绝大部分人家都是有外佣的。但是他自己就说呢，我是试过找中介公司来帮助我，但是呢被雇主发现了，他说还威胁我，如果你再一次想要逃脱的话，我会威胁你的家人。 这个我看到有报道说，雇主当时的威胁他是说，我们会买通你在家乡的警察部门，要灭你全家。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属实，但是说实话，看到他最后这个应佣而维安娜23岁哈，只有年纪非常轻，一声不吭的就是去了机场，只有在机场可能是回到家了才被同乡或者说同伴发现你怎么这样了，在追问之下才发生了这个实情。所以说这个事情啊，要不是他回到了印尼，大家可能在香港都不知道原来发生了这么一个严重的一个事件。那之后呢，警方是在机场就拘捕了试图离开香港，当时说是正准备前往泰国的这个去散心， 舆论压力太大， 去散心的这个雇主罗姓的这个妇女，将她现在是带到警局进行一个这个审问。但是呢这个雇主现在的公开的资料是说呢，之前没有精神病史，也没有前科，涉嫌在几年前涉嫌过一起殴打 外佣的事件，但当时警方是说最后证据不足，就撤销了这个检控。那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审理当中。昨天我们也是看到香港的很多媒体都有集中的报道，香港的劳工处以及警方都是派专人到了印尼爪哇的这个女外佣的家乡，到医院里面对她进行这个录口供，然后去搜集证据。那劳工处呢，主要是为了调查有没有拖欠她的薪资啊，有没有违反劳动的这个规定啊，雇主这方面。警方呢，主要是调查搜证关于她遭到虐打这方面的这个原因。 按理说哈，香港的佣工她一个月呢也能赚3000多块钱，就你剔除交给中介公司要还债嘛，但是你自己还是有收入。但是这位女佣呢，她做了一年，她离开的时候她只有6000块钱，所以说中间可能也会涉及拖欠工资，但这都不是重点。我看到港媒很多的这个报道哈，写的也是不仅是画面了，就文字描述你就觉得令人发指，怎么会现代在香港又是文明所谓的法治社会，怎么会有人做出这么变态的事儿？当然不知道有没有夸张，比如说他的这个雇主是有洁癖的，就如果是有客人来过用过他们的洗手间，他会在让你半个小时之内给我立刻抹干净，而且你地上是不能有一根头发，这个女佣她就是从头到晚，从白天到夜晚，就是一天不停地在那儿擦地，而且呢这个雇主他是有这个严重的失眠症，他自己晚上睡不着觉，他自己不睡觉的时候呢你也不能睡，他的这个女佣说，我都是凌晨6点钟睡觉，给我睡4个小时，10点钟就起来，其实所以就一天到晚在忙活。而且现在越报越多，就不仅仅是虐待这一位，还有好几位，包括现在在新加坡， 就他们家之前的这个 女佣，都是不堪回首。一提到这位挪姓的雇主，都是觉得这真是一场噩梦。 这个媒体的报道哈，这个23岁的印尼籍的女佣阿维安娜呢，是遭到了虐待半年的时间，包括有掌锅啦，还有这个棍棒的殴打，还有淋滚水哈，这个开水往身上浇，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好像有的时候感觉像烧伤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皮肤这个发黑溃烂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根本无法直视。 你会觉得这个是结了多大的冤仇哈，他要去这个遭这个罪，那最后而且竟然一声不吭的没有报警，没有寻求任何人的帮助，当然也没有任何人主动的去提起这事儿。要不是他回到了印尼，这件事情说不定就可能像他之前的那位佣人一样，可能真的就没有人知道了，完全没有发生过。也是让人在想说，在香港一共有31万的印佣，平均啊香港每10个家庭就有一个多了可能。那还有多少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它真的是普遍的吗？在香港会不会是因为有一些可能个案之外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好，造成了这个在香港其实人数来说相当巨大的群体他平时的生活的状况的问题。我们来访问到香港佣工雇主协会的主席罗君典，好，来听听他是怎么样介绍这一次的事件。 罗先生你好。 你好， 我首先想知道哈，您在得知这样一个事件之后，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呢，这些事情啊，以前也发生过，雇主殴打啊，伤害那个外佣，啊，其实呢，也有外佣啊伤害校主，啊，也有些外佣呢用其他啊说不出来的那个手法去，啊，比如说用这个阴谋炒的菜啊，用这个金血煮汤啊，给的雇主。可是呢，我们香港的雇主没有把这些不幸的事件呢，看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呢，我形容啊，这次这个事件呢，都是一个偶然，一个个别这个事件，并不能够代表整体香港外佣跟他们雇主相处啊很融合的关系。一般来说，香港雇主跟外佣之间呢相处的关系，绝大部分起码有80%以上的相处是非常良好啊，只有少数的害群之马啊，这些害群之马有些呢是雇主，也有些是外佣。所以呢，我们应该正确的看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以后还有些功夫要做，比如说啊，应该啊有关的当局也好，我们 民间的那个组织也好啊，应该协助那个教育那个外佣，让他们知道了解自己的那个权利啊，万一有什么那个雇主伤害他们也好，把那个扣留他们的那个护照也好，短给的工资也好，放假不够，每个星期一天，这个或者是那个年假，或者是那个公众假期，什么也好，不根据香港的法规矩法律，不根据那个合同上面那个条款啊，都应该站起来啊，去那个警方也好啊，劳工处也好啊，举报他们那个雇主，把那个雇主呢绳之于法。 嗯。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发现呢，不仅是这起的案件，就是去年秋天还有一个也是被雇主虐待和禁锢这样一个案件， 对， 都不是自己去报案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说的呢，香港已经有33万这个外佣，33万外佣呢，大概有31万。的雇主在怎么那个庞大的那个数字里面啊，害群之马啊，有些时候发生这种的案件啊，还有外佣伤害他们的校主啊，有雇主伤害他们的那个打他们那个外佣啊，都是不应该。可是呢现实就是会有一些这些人，有些事，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就是要惩治于法啊，把他们送到的法庭去啊，治那个适当的那个判刑啊，让其他的雇主也好，让他自己本人也好啊，都以后他自己呢以后都不可以再用那个外佣，其他的雇主呢也应该受到这些事件啊，当成为一个教训啊，对雇主对外佣都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不应该把这些事件呢描绘成为哇，香港，哎呀，很麻烦啦、啊，这个外佣啊，看不过雇主啊，整天打架，这都不是。这是很片面、 是 很偏颇的一个看法， 罗先生， 完全不对的。 是现在外界有非常多的评论哈，一些呢，也就是对于香港目前所谓这个形象，认为是有一定损害的。但是同时呢，也是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就可能会发现中间有一些问题。 我们的损害不会很大，因为我们已经从1973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40多年输入那个外佣的。一般来说，香港还是外佣，尤其是菲律宾呢、印尼啊，都把香港看成为一个他们打工的天堂，因为我们工资高，保障了法律很齐全啊。偶然这种事情发生是不幸的事件啊，我们不要把它看成为好像那个很普遍的，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我们同意您的说法哈，但是说呢，这样一个事件会反映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在政策方，会不会现在 我们最重要反映的就是我们那个劳工处啊，他们是发牌给那个中介公司的啊，我们雇主协会呢，过去4-5年了，每年都要求劳工处呢提高监管这些中介公司，要他们有发牌这个附带的条件，就是哇，假如他们那个对这个雇主也好，外佣也好啊，犯了这些那个就是说，比如他们亏欠向那个外佣就可以收取第一个月的薪金的10%的那个工资作为那个介绍费，可是呢有很多的中介公司呢收取几乎呢几十倍差不多要几千块，这是个中介费用，这些都是造成这个外佣这个很凄厉的这个负担，而且呢也有其他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事件呢好好吸取的教训，以后呢把那个接管那个中介公司呢把其他那个政策方面呢也应该来那个检讨这些事情呢，我们家用雇主协会呢都会跟那个劳工处就短期内呢以内呢会大家呢再开会看看有什么这个事情可以那个检讨。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佣工雇主协会主席罗君典先生， 看得出来非常紧张。 怎么说呢，这个罗先生的这番话让人这个很多感慨哈。咱们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再说他刚才说的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我想说的是哈，刚才咱们访问的这位嘉宾罗君典先生，他的这个 title 让我很觉得很有意思，香港佣工雇主协会。佣工雇主协会，它这个是劳动关系当中的两边， 嗯， 但是他们能够在同一个协会当中由同一位来出任主席，我觉得本身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你就好像说这个法庭上的原告和被告双方，他共用一个律师的话，你说这个律师该替谁说话？我觉得这个就很让人怀疑了。 不管他替谁说话吧，但是从他刚才说的那番话当中，我们能感觉到他最为紧张的就是香港所谓的 国际形象、 打工天堂、 声誉 这么一个金字招牌。 对， 就说你不要看这单个的案例，但它就是单个的案例。 嗯， 可是呢，我们听到更多的评论是说，这样的案件一例都嫌多。 那好， 而且你不能是忽略它每一例当中背后到底反映 什么问题，制度性的因素。 没错， 这个很多人当时说哈，这件事情影响香港国际声誉，的确，这个现在国际媒体对于香港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报道。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族裔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平等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在国际上都是有共鸣的。比如说之前在新加坡小印度发生的这个外籍佣工的这个骚乱的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新加坡遇到的这个问题跟香港的问题有一点类似，也是一个大量输入外劳，但是呢这个外劳在当地的接受到这个待遇啊，工资福利乃至一些政治上的安排都是说实话低人一等的这样的安排，那实日积月累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压力。在香港其实你要说他社会压力目前可能说还好，但是这样的事件哈，我觉得在感情上让人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因此你要单单说他是个例，个例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事情。但真的吗？比如说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雇主其实之前也有雇过其他的女佣啊，这其他女佣可能没有被打得那么惨，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待遇应该是差不多的。那这个到底算是恶例还是真的是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怀疑。 大家有过一个比较哈，就是说为什么印佣、非佣和泰佣，就似乎呢非佣和泰佣他们出事的几率比较小。有人就分析，这中间呢就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方面它的中介公司非常多，而且很多时候呢它是并没有拿到牌照的，甚至呢我看到明报他们有记者呢是专程已经去到了爪哇岛，他们有一些实地的探访当地的培训的机构呢，其实你看它培训的设施非常非常简陋，就这些难免就会让人联想它的所谓的中介到底规不规范。如果不规范的话，中间又有没有是恶意的压榨和剥削这些女佣们的收入？就包括在这起案例当中，之前她为什么不敢报警，她中间自己的说法就是说因为我还有钱没有还，如果我报警之后呢我也没有办法挣钱，我必须卷不快走人，那走人之后我之前的欠的钱怎么办？而且据说哈，就是如果是按照真正的这个法律来讲呢，你中介公司你不能收高于外佣每个月薪酬的10%，具体说呢就是你不能多过一个月401块钱。就如果这当然也是一些关注团体的说法，如果说他们讲的话是属实的话，那么这个涉事的中介公司他一定就是有违法的嫌疑。 他收了多少钱？ 现在他收的钱是每个月交2580块，你想他一个月才赚3000多块钱， 是 他2580就交给别人。 虽然说他的这个吃住都是在雇主家的，理论上他可以不用自己再往外掏一分钱，但是当然实际生活大家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没错， 一个月只赚3000多块钱，交了2800块钱给中介公司。他大多数人我知道他们的这个是来香港之前先借一笔债，先 借债然后来打工，靠打工来还这个债。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造成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他不敢轻易离开他现在的雇主。你像换了一般人哈，你不要说这个虐待，你稍微雇主可能对你有一些言语上的压迫，你都可能考虑要走人了。但是为什么让这个尔维安呢，他被打伤到这样程度，到最后都不敢说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安排让他陷入了一种极端的困境。虽然说他的手脚都是还长在自己身上的，但是这样的这种剥削的制度已经把他的手脚给严重的束缚住。 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些搞不清楚的关系在哪儿吧。你看印尼它有中介公司，它中间呢还有财务公司，在跟本港就本地的中介公司他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关系，就包括刚才罗先生其实他也讲了，他中间很多问题很复杂。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他是哑忍的，他因为欠债而不敢说出来。而且呢，中介公司在应用的心目当中和他们自己标榜其实有非常大的落差。在应用的心目当中，他们就是摇钱树来剥削我们的，但是呢，中介公司自己觉得我们就是天使，我一切给你安排妥妥当当。你看，安排你来香港从事这个工作，你能赚钱，我还有宿舍，你初来乍到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到我那儿先住着，万一被解雇也可以到我那儿住着。所以呢，到底谁说的才是准确的，现在哈，你要估计得看警方，他们有什么非常确凿的证据。 这样的中介公司，我经常让我想到这个以前人家在说非法偷渡的时候经常有蛇头的这么一个概念，但蛇头是违法的行当哈。中介公司大部分不管它实际上怎么样，理论上都是合法的，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经营的概念，我相信很多蛇头你要去问他的话，他也会觉得自己是天使，把你从一个落后的地方带到一个发达的地方去，这个去这个接受灯红酒绿去赚大钱了。但是当然前提是你要先给他一大笔钱，他当然是要中间要牟利的。那这个牟利，很多香港的这个雇主也说哈，这个我们也找合适的女佣非常的困难，我们有的时候也这个觉得自己是一个弱势的地位，很多时候我找到的佣工不满意啊，那可能有的时候佣工也会有一些报复雇主的行为，刚才这个罗先生也提到了。所以说到底哈，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谁应该承担最大责任，把这个事儿所有的归结在中介公司身上，我觉得很容易，因为中介公司他没有一个讲话的渠道，中介公司很少有一个发言人说我们中介公司是怎么样运作的。但是这里面承担责任到底是谁应该来承担责任，这个责任我觉得要理理清。 那不如这样吧，我们来听一下专业人士，他同时呢也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是大律师啊，汤家华议员，来听听他。尤其是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位印尼女佣呢是被打的实在是惨不忍睹，那她伤害她的这个女雇主，她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我觉得在香港的法律都是适用于所有的在香港的人。无论他是香港人呢，还是印佣，还是其他的人，任何人要是伤害了别的人的话呢，就是要受到这个刑事的这个检控。我看呢，这个雇主呢，他很可能被控一些伤人罪。我看到这个Vania 的这个受伤的程度也是很严重。所以我看应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罪。也有机会坐牢的，我觉得。 但是坐牢的期限这个好判断吗？现在 这个现在是比较早去判断的。我看也有看他有什么这个大边的这个理由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事实是可以影响这个案情。所以我看现在只可以说就是他这个雇主被这检控的机会我相信是很大。 那您看这个案情哈，中间有没有一些疑点，就比如说受伤的这个印尼女佣，她是不是中间真的没有机会向其他人求助，为什么到最后一刻都已经离开香港才会被有人帮助揭发？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我觉得他要是受了这些虐待的话，他应该第一时间去报警要求警方去调查这件事。为什么他自愿回到印尼去呢？当然这也可能是他是比较没有受到很高的这个教育，比较无知一点，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案情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因为香港人有人犯了罪，他就要受到这个刑事的掌控。 嗯， 这个跟这个民事的这个赔偿的问题也没有特别的关系的。我看这个任荣涛是可以提出这个民事的诉讼，要求一个赔偿。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不需要一并来谈的。 嗯，那另外哈，现在看到两地政府的这样一些表态，比如说印尼方面总统苏新洛都表示关切，梁振也说在香港这样一个法治社会，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那其实就目前这个两地的表态来说，您会不会觉得印尼方面他将来会对于这个外佣政策他有一些调整，比如说会减少输入香港的外佣？ 我觉得印尼方面加强他们的监控，监察这些中介的公司是应该的。我们但是我们香港的法律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在香港这一边是比较困难。我知道也有一些立法会的议员呢，他们已经准备在立法会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一些提问跟这个要求。香港政府会不会在未来在这方面立法去进一步去监察这些中介公司的行为的话，我看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没有这个规定。 就是目前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于中介公司香港这方面它是有一个监管空白的。 可以这样说。 那除此之外，我还看到其他的对于目前的外佣政策哈，大家也认为需不需要一些检讨，比如说两星期的规定，就如果是辞职了，一旦离职呢，他必须在两个礼拜之内找到下一份工作，如果找不到就立刻要离境。还有一个是强制的留宿规定，就说呢，如果他不是强制留宿，跟其他的一些同乡同事外佣的人们住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更早一些被揭发，不至于被主人反锁在室内啊，就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那这两方面您觉得需要调整吗？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说。要求他们在两个星期之内回到他们的原地，这个是我们的入口的这个政策。我们香港其实太多人了，又是很多人在不是有正当的这个借业也可以留在香港，也对我们很多的不同的范畴的这个政策有所影响。所以我觉得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不是一些不可逆的要求。他们也可以重新透过一些正当的这个公司在校的公司再申请再来香港打工，也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可逆的要求。所以单单从这件案来看，我觉得没有一个重新考虑这个政策是不是对还是不对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事件发生过几起之后呢，大家很容易就是对香港目前这个所谓的外来佣工天堂、打工天堂这么一个美誉的担心。如果是跟韩国呀、台湾啊，甚至新加坡一比较的话，会发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政策是在不断调整，就甚至于像这个台湾方面，韩国他们的是希望能够输入是技术性层面的，而不仅仅是家佣。这其实也跟印尼政府他们2011年公布的一个输出技术性劳工而不是家佣的国策是相配合的。新加坡呢也是提高了外佣的薪金，反倒是香港在这方面是看不到调整的一些大的动作。那会不会香港的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只有出现大的问题才会间接非常被动的去推动和检讨这样一个政策？ 香港回归以来，我们的政府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情况，大家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背景呢、这个文化的这个社会的情况都不同，所以比较难去把香港的情况跟其他的国家相比。但是我同意，就是特区政府应该不断的去调整这个外佣这个政策，特别是在香港呢，我们这就很多外佣呢，我们现在已经超过 30万的这个外佣来香港工作，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特区政府应该做一些全面的这个检讨，看一看我们的政策是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嗯，那立法会接下来会有哪些具体的？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有一些同事已经准备在立法会提出一些提问，在我们的新闻委员会也提出一些要求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最近的将来我相信立法会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讨论。 嗯，好的，谢谢您汤议员。 好， 谢 谢 您，再见。 拜拜。 好，我们刚才访问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汤家华议员。好，这个汤议员刚才说的，他认为这件事儿基本上还是一个个案，从这个法律或者说从政策的角度来说，他似乎也没有觉得有多大改变， 没有那么迫切， 没有那么迫切。他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讨论。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这一位现年23岁的印度尼西亚籍女佣尔乌亚娜，遭到香港的家庭雇主是一位44岁的罗姓女士的半年的虐待的这么一单新闻。哈，这个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至少在新闻方面，我们之前也是看到另外一位这个应用也是遭到了雇主的禁锢。好，是被曾经在雇主离家的时候呢，被绑在椅子上面绑了几天，而且还被迫穿小孩的衣服，然后是遭到了许多非人的虐待。之后呢，在警方进行调查，包括检察方面提出这个检控了之后呢，最后涉事的这对夫妇，这位女士呢是被判刑是3年多，那位参与了的男士，但是可能施暴程度较轻的男士呢，也是判刑了1年多，这个是有潜力在先的。因此呢，我相信这次的案件如果进入刑事的调查程序的话，可能之前的一个案件有很多的可以参考之处哈。另外，刚才汤家华议员说，他认为目前的政策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只是孤立的个案。我觉得这要看我们从什么地方来讨论了。我们一说到政策，就涉及到刚才其实罗先生也有提到，香港从7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的从主要是三个来源，一个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最近2年开始说，可能缅甸也要开始有一些孟加拉这样的这个主要是南亚的国家开始往香港输入这个外劳。当时的这个历史上的考虑呢，我恐怕第一，香港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需要，家庭当中需要佣工的这个需求是一个现实存在。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开放从中国内地？可能大家更这个距离更近，然后呢，可能文化啊，包括生活习惯上更接近。为什么不从中国内地？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有可能带来一个移民的问题，以及对于香港这个居港人数的这么一个问题。那相对来说，当时的施政者考虑的从东南亚来输入这样的外劳，这些外劳他没有办法申请居港，然后呢可能跟香港本地的华人社会居住习惯生活条件这个差异也比较大，这个留下来的可能性就比较低。所以说从人口或者说从居港权的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设计出了这么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外劳的输入香港的一个政策。 刚才我们访问这两位嘉宾哈，大家其实承认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中介公司。那目前香港对于中介公司的监管是明显不利，甚至是空白的。所以呢，刚才汤议员其实讲过，就是有一些他的同事们会在立法会的相关的委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目前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呢，香港政府对于这些问题它是被动的。 对， 就是等 你 出事之后， 我 才来弥补。而且甚至包括警方。 警 方之前呢，我是听过一种声音哈，说之前觉得证据不足嘛，所以不会立案。 的，后来才发现这么严重，尤其是闹到了国际媒体上，大家把它当作一个国际笑话来看，甚至是觉得什么奴隶之都啊，什么亚洲的奴隶都会，用这样的非常污名化的，大家听起来很难听的这样一些词语来形容香港的时候，才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的 不妙，要顾及国际观瞻了。 没错，必须得好好的重视来考虑一下。而且呢，但是有一种这个心态吧，可能经常还觉得香港是 挺好的，大家觉得一切挺好的， 可是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你假装 OK， 我们也假装 OK。 哎，我看到去年底在台湾有这么一篇新闻，他们就统计就排名，你说就是把印度尼西亚的女佣在亚洲各个国家薪水来有一个比照，他们的这个货币呢，使用的是就马来西亚，比如说马来西亚哈，它是给女佣的薪水是808令吉，就相当于是新台币的7359块钱，这是马来西亚支付给印尼籍的，在台湾是多少钱呢？是给他2200令吉，在香港呢是1700，中东和新加坡就是最少的是1200，中东主要指的是沙特阿拉伯，所以你仅仅是跟旁边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比的话，香港也没有优势的， 对， 你跟台湾比也比不过的，所以还 是 香港的消费水平比香港要低， 没错， 而且但是给的钱给女佣的报酬却比香港要高，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呢，目前印尼政府跟台湾也在谈，就说呢，从2017年起他们会分阶段的停止输出这种家事类的劳工，又加上呢，就刚才说的2200块钱还是少的，在台湾本地呢还是要求再涨这个最低的工资基本工资，并且是希望呢增加这个技术型的劳工，这是他们的一大方向，但是香港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到底香港社会把这一帮他们又是对本地的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人是把他怎么样看，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去年秋天，那其实已经算久远的了，就在前不久，在这个姓罗的那个女子之前，中文大学有一个副院长，联合书院的一个副院长，他也是同样是虐佣，而且他的这个心态我看就是非跟宠物的心态很像，就跟你养猫养狗的心态很像， 就不把他当人看了， 不把他当人看，就是你对他好的时候他会说哎我爱你啊，我非常疼你啊什么的，但是他一旦犯一些在我们看来根本不算大错的错，他就会狠狠地揍你，打他耳光，他甚至也是想过去报警，但是在人家躲在厕所里打电话，想要跟外界联络，冲进来把你电话抢走，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事情尤其是发生在是高知识分子的这样 体面人， 你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且说这个制度真的是没有办法监管的吗？真的这些印佣没有什么自我保护的能力或者意识和途径吗？这确实很多的地方是值得你去思索，不是目前政府觉得没事，只是单一的个案， 真的没事吗？这个美国的时代周刊好在报道的香港这件事情的时候用了一个香港说现代奴隶之都的这么一个标题，有的人说觉得有点夸张，但是我相信他有一些证据在说明，他给出了一个调查数据说在香港有18%的外佣有受到虐待的这个记录，我觉得这次的一个事件他因为已经上升到极端了，他被打的已经打到你不需要调查分析，你不需要太多的了解，你就可以认定他一定是被打了，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之前去年那个案例当中也是被打的画面披露之后呢，有一种怀疑，就是 他 是不 是 自伤 了？对，这个我相信啊，是很多的事件最后没有被立案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我相信也没有这么狠心的雇主，就真的用棍棒啊、开水，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言语的暴力， 但是我又相信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小身体接触的暴力，他的伤痕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我又相信 很难取证。 普通的香港人都是善良的，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 我从来不怀疑这个普通人，从来大家都是心地善良的，都是天生都是挺好的。所以你就要考察说这个制度它是不是让好人变成坏人的一个制度？ 我觉得可能是中间的累积很多的案例，在这样的案例出现之后呢，大家有一种破坏信任的感觉。 我倒不觉得纯粹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哈。这个制度本身有几个重要的特点，我觉得第一，外佣的这个工资在香港是严重的低下的。法律，香港的一个法律给外佣说你这个不每月的这个最低工资理论上有一个保障，但是我们看他定的保障是多少钱，最近还升过一次，现在是4000港币不到。但是如果以香港的法定最低工资 现在这个一个小时三十还是32块钱，不管是哪个数字，你折合外佣每天至少工作8个小时，这绝对算是少的。这个外佣有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的外佣都有在。你要真的以香港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去折算外佣的，去来计算外佣的这个劳动力的话，他这4000块钱的这个他现在拿到手的薪水是远远低于香港受法律保护的工资的。也就是说，他们在香港的劳动报酬是被人为的给调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在香港没有办法申请居港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限制。现在的法律，之前终审法院审理过这个案件，他的一个认定说，你外佣在来香港之前，你已经签订了合约，你已经同意我在香港是不可以申请居港权的，就是你自己在已经有一个共识的情况下，因此我就认为你放弃了这个权利，放弃了这个权利，所以说你不管你在香港干上10年、20年还是30年、100年，你都不可以申请香港的这个居港权。甚至呢，你一旦离开了你现任的雇主之后，如果你找不到下家的话，2个星期之内就要离开香港。 这当然哈，你说这个世界上它没有绝对的公平性，但是现在我们讨论到，似乎你又看到它在事件当中呢，女佣她是处在一个非常被动和劣势的地位。 这一系列的安排就让她 是 地位。 媒体披露之后，你会现在看到的报道基本上全部都是倾向于女佣的，认为她当然是受到了身体上这么直接和残酷的这个对待。可是呢，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点的舆论再去调查这个罗姓女子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当然你说变态，可能在任何社会上她都有非常极少数的变态人士，但是她是不是极少数，还是她代表一帮人，还是有更多的隐形的案件没有发掘出来，这中间的渠道又会有问题。好，最后我想跟大家时间不多哈，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当时在09年马来西亚也是发生过印尼的这个女佣在马来西亚遭遇到残酷对待，就是雇主用什么熨斗啊、热水啊和铁杯就扔了，令到她的身上受了非常重的伤害。最后呢，这名雇主他是被判入狱18年，后来经过上诉之后呢，就给他减轻了，改成入狱是12年，而且当时这个引起的风波非常大，他甚至马来西亚的这个高官他又亲自去道歉，所以引起双方这个外交上面的风波。现在我们看来，香港这个事情当然没有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可是你在普通的家人、普通的每一个香港市民的心里面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和对于这样一种关系的破坏，我觉得可能比现在我们看到会更大。 好，这个事件好，我们也是继续关注。好，在今天的全媒体的话题部分，我们关注到在美国，好，大家之前也会看到纽约的有一位华裔的老人，现在有媒体说他其实是来自香港的港裔啊，一个老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呢闯了红灯，那么警察就阻拦他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听警察的指示，然后就遭到了警察的一个摁在地上的这么一个待遇，最后摁的是头破血流啊。那有很多人觉得你这个警察不已经超越了执法的这个范围，可能涉嫌一个殴打。那也有的人说这个美国警察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有一些人你做出稍微的一些威胁性的动作，对于警方来说他的执法程序他就要把你摁在地上，那这个可能也是他的这个标准原则哈。大家怎么样来看这个事件，你觉得这个美国的警察是不是有过度执法的这个现象？当然了，这个事情他因为有一个华裔的这么一个受害者的或者说华裔的这个涉事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又更加引起在国内哈的一个关注，所以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为各位开通，稍事休息，我把时间给燕婷。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们今天关注到在美国纽约这个华裔的老人哈，因为闯红灯的时候没有听警察的劝阻，最后是遭到了警察的这个暴力的制服哈，最后是头破血流，也受了一点伤。那大家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哈，是不是有一点暴力执法的嫌疑，或者说有人觉得这个老人啊违法在先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46， 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康影。先来听到来自北京的胡小姐。胡小姐您好。 哎，您好。 那胡小姐，您觉得这个警察他做的是不是有点过？ 就您说的是那个新闻是吗？ 是， 就那纽约的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人。 对对对对。 我觉得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那新闻，然后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说看那老人他是不是真正的那个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就是这一条。然后第二条是 就是警察在如果他违反法律的情况下，那个警察他执法是不是每一项就是说严格按照他们操作程序做的？我觉得就是这两条。但是那其实你说从我也不太懂纽约当地的法律应该是什么。 嗯， 但如果对，但如果我就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老人真的违法了，而且那个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我觉得是 OK 的。 嗯，好，关键还是看有没有违法。嗯， 对，有没有违法，然后警察是不是完全执行警察的那个守则和警察他们内部的一些规程，还有当地的法律。 嗯， 如果警察都 OK 的话，然后而且老人违法了，那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我觉得法律是他不是说非得说，比如说老头你超过比如80，那我警察在执法的时候就需要有适当的照顾。我觉得法律是没有这一条的，对吧？ 嗯， 我觉得如果大家全都警察是按照警察的行为是 OK， 然后老头确实违法，那我觉得是 OK。不管这老头最后就是，比如说你看他流血，确实很可怜的，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嗯嗯，好，哎，胡小姐说的很明白哈，这个。看清楚 是否违法？ 是否违法？ 那大家又有很多。 这位老先生呢，肯定是闯了红灯。那可能现在焦点是在于警方对于一个闯红灯的一个肇事者，他有没有必要？ 但是据说呢，闯红灯有好多人，单摁了他一个。 这警方估计也挺想把每一个人都摁下来的。北京的赵先生您好。 喂。 哎，赵先生，您觉得呢？ 我觉得哈，刚才这个听完上一个听众的那同志的发言是吧？ 嗯。 我觉得他肯定是比较年轻是吧？ 应该是吧。 他就不明白 为什么呢？ 出这题的目的是吧？你要是就事论事，那就没完没了了。我觉得呢，这就是一个反美机会，咱不能错过，是吧？我们呢，有美国这国家呢，他们老打着人权幌子，经常鼓励我们的网民爆料这个城管暴力执法，是吧？实际上，这暴力执法全世界都有这问题，不光是中国，是吧？最可气的，这次是一位80多岁的华裔，是吧？这说明什么呀？显然美国警察也要包围我们中国，围堵我们中国，是吧？这是可能是他们活动的一部分。而且呢，这位老温呢，为什么不学中国老王倒地不起啊？起诉他们要精神损失费啊？咱们中国没受伤，我们都得要。这你打我更得要了，是吧？安倍啊，听完这事儿以后，跟奥巴马说什么？说这你看中国人就不守规矩，所以呢，我在国际上的。跟中国干是吧？替你们干，你们要支持我是吧？闯500个没关系，谢谢。 好好，这个赵先生今年的奥斯卡的最佳演技奖要绝对非您莫属了。咱们赵先生已经变化出了十分强大的本领，每天正着说反着说 都能说到 点。都能说。好，这个贺先生哈，香港的贺先生您好。 喂，您好。 哎，您怎么看呢？ 您把请他们把问题的 哎，这个纽约的华裔的老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然后就被警察摁在地上了，摁在地上，结果摁了个头破血流。您觉得这个警方的执法有没有问题？ 我是觉得说，如果他只是说闯红灯的话呢，他有他闯红灯罚的条例，他应该按他闯红灯的条例罚。如果他是超过了这个条例去执法的话，那当然是有问题，所以他应该按另外的条例去处罚这个警察了。 啊， 法治社会吧。 啊，对，好，这个贺先生也是一个建议哈。这个可能闯红灯是该抓该抓该罚该罚，但是警察这如果说当中涉嫌这个过度执法的话哈，那可能要另外的这个问题，一码是一码。 嗯，当然也有一个背景资料，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就是经常发生车祸，9天已经有3名行人被撞身亡了， 哦， 所以这个警方在这儿的执法呢会特别的严格。 嗯， 那是不是光针对了这个华裔的老人呢？ 啊， 这个又是一个争议焦点。 这个纽约说实话华裔肯定也不少了 啊， 这个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哎，您好。 哎，李小姐您怎么看呢？ 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基本上就是美国警方执法过度。 嗯， 因为对方毕竟是一个亚裔的老人家嘛。 嗯，你说您的重点是亚裔还是老人家 ？Both， 两个都是。 好，这个本来要尊老爱老，见着亚裔的老人更加尊他一点啊。 有很多美国的老人可能那种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移民待了很久了，他还是不懂英语，或者是他就是。这个 耳背 是吧？ 这个老人懂西班牙语 是吗？啊， 哦，是吗？ 对， 那就不太清楚。 好，这个也那这确实也很难啊。你要如果要谢谢李小姐先，这个要在执法之前，你先要确定对方 讲什么语言，我估计这个美国警察他应该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让你 stop freeze， 你就得停下来。 因为美国警察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说他让你 stop， 让你 freeze， 你就必须得停。 然后你有的 汽车、啊、 然后什么汽车一定得这个关引擎、 啊、 然后如果说你掏兜什么，让他认为你有危险的动作的话，把你摁在地上可能还是好的，拔枪都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哈。这当然是美国警察的一个特点了、 嗯、可能这个老人家就是没有 freeze。没有 stop。 好，北京的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你好。 哎，钟先生您怎么看？ 这位老先生不像话。 不像话。 老先生不像话。 对。 为什么呢？ 闯红灯。 嗯。 喂。 所以您觉得他这个闯红灯，所以说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对。然后这个警察叫他站住不站住，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在北京没有发生，不过北京的警察没那么厉害而已。 嗯，这倒是哈，但是我相信，如果谢谢钟先生，如果我相信这样的事儿发生在北京的话，这个争议啊，恐怕会超级巨大哈。一个警察老人过马路，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个敏感的事儿全部都放在一条新闻里边了。这好在它还是发生在美国哈，所以说咱们还可以稍微抱着一点这个隔岸观火的心态。但是 所以我们才知道这条新闻，可能其他地方就不知道了。 对，要不是因为这个老人是个亚裔的话，恐怕这个事情恐怕也没有那么多的人了解哈。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今天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星， 我是燕婷， 再会。